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迷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的爱情诗，或是相思到告白，亦或是约会到定情，写不尽的是爱情里的那份悸动和那份情牵梦回的真挚。这些甜蜜、喜悦与愁怀，即使穿越数千年，依旧动人心弦。今天的诵读小站，我们一起品读《诗经》里的动人爱情。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周六的下午14:06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和我一起度过一段读书时光。大家好，我是诵读小站的节目主持人静乔。这两天啊，大家可能都在纷纷的往自己的购物车里来加东西，让自己的物质生活更美好啊，让自己的生活也更加便利，或者是会买一些这些东西可能并不是让自己的生活很需要，但是买了之后呢，自己会很开心的物品，买这些东西。但是啊，大家在让自己的物质生活在丰富的同时呢，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也别忘了给自己的精神生活也加点料。那我们就欢迎大家来我们诵读小站里坐一坐，哎，听听大家分享的美文，分享的诗歌，来给自己的那份一份宁静。那有人说呢，11月11号啊是一个孤单的日子，因为四个一放在一起，大家看着四个一像光棍儿。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很多单身的朋友啊就非常的渴望爱情。那爱情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给它做一个详细的定义，但是从古至今，不论是在散文还是在诗歌里面，对于爱情的描述都是各种各样的。其实也是从古至今也都没有变过。那咱们今天的诵读小站的主题呢，就是《诗经》里的动人爱情，让我们一起穿越千年去读一读《诗经》里的爱情。那今天呢，来到诵读小站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诗经》里动人爱情篇章的嘉宾，是来自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文学博士赵银芳女士。欢迎赵银芳。 大家好，静乔好，今天很高兴在这个周末和大家一起鉴赏《诗经》，聆听先民的声音。 欢迎赵博士。其实在上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是请到了赵博士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诗词当中的红叶，因为最近这几天大家能看到我们的城市非常的缤纷，色彩这个色彩是非常缤纷的，然后有大家会去到公园啊，会去到这个山里去看一看啊，红叶看一看黄叶。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是给大家奉上了一系列古人诗人在诗里面描摹的那样一个美好的景象。那今天呢，虽然说明天是这样的一个日子哈，是11月11号，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爱情。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有一点戳心呢？但其实呢，我们是想让大家和古人有一种共通的情感，去看一看在几千年前他们是对于自己的爱情，对自己的情感生活是怎样描述的。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诗经》里的爱情。其实大家都知道，《诗经》里有很多描写爱情的诗篇，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关雎》，还有《蒹葭》等等等等。然后大家在读到这些诗歌的时候呢，哎，也非常向往古代的爱情。那我也想问一下赵博士，您觉得《诗经》里的爱情都是描写了一些怎样的爱情呢？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有一颗诗心。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想尝一尝人生的酸甜苦辣，那么你可以去读《诗经》，因为我觉得《诗经》里的爱情，它有酸甜苦辣，各种味道都有。就是在3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的先民，他们的爱情的体会，跟我们现在的很多人的这种体会是有很多共鸣的。 嗯。所以我们说爱情是永恒的，那就是其实在从古至今，大家对于爱情的那份想象或者是那份体验，到现在都是有共通之感的。 对呀，因为爱情这个是古今中外共同的话题，也是人类永恒的一个主题。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永恒的主题呢，那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诗经》里面写到的爱情的各种模样。比如说我们想知道的是，诗经当时在诗经里面有关于女子对于男子的爱慕，有男子对于女子的爱慕，但是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爱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有一些女孩子是非常渴望能够有让自己的心上人或者是自己倾心的男子来对自己表白。但这样呢，也在诗经里面有这样一首诗，就是国风赵南摽有梅这首诗。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爱情最初的模样开始，在爱情没有发生的时候，古代的这个女子她说了什么呢？那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国风赵南摽有梅这首诗的诵读，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 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数世，待其今兮。摽有梅，请匡济之，求我数世，待其未之。梅子落地纷纷，树上还留七成，有心求我的小伙子，请不要耽误良辰。梅子落地纷纷，枝头只剩三成，有心求我的小伙子，到今天切莫再等。梅子纷纷落地，收拾要用簸箕，有心求我的小伙子，快开口，莫再迟疑。哎，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我诵读的哈，国风赵南摽有梅这首诗。后面呢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介绍，这个译文的介绍。那我们也请赵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首诗。 好的。其实我个人呢特别喜欢摽有梅这首诗。 嗯， 因为我觉得这首诗呢，它很朴质，一点都不做作。然后我觉得这个写这首诗的，因为《诗经》的它的很多篇，这里面的作者都是不可考的，所以有的诗呢，它就是老百姓真诚的声音，所以我觉得这首诗呢，它是很真诚的。他说：“摽有梅，其实七夕，求我数世，待其吉兮。”这个诗，这首诗总共是分为三章，然后每一章呢开头都说的是摽有梅。对，这就涉及到诗经中它有一个艺术手法叫复沓。 复沓， 对，复沓， 重复的复 啊，对，重复的复，它其实就是有点重复的。 对， 就像我们穿着一个木屐呱嗒呱嗒的走一遍，然后配上这个音乐响一遍，然后配上一些这个歌词，然后来唱出来。 其实现在我们唱歌的时候也会有这样重复循环往复的一句话，可能就是这个曲子这首歌的一个中心思想，然后不断的要给大家加强印象。 对对，所以这三章呢，它开头的时候都说的是摽有梅，只是后面的内容稍微有点不同。然后呢，他说这个摽有梅，其实七夕，然后这个女子呢，她说的是刚开始的时候，她开头是用这个梅树来开头。这个梅呢是我们的解释里面说这个是指的是杏树。因为这个杏花嘛，春天开花，然后等到2月的时候开始结果子，5月份的时候就成熟了。这是成熟时期的时候，一个女子跟自己的心声结合起来，她看到这个梅子成熟了，然后心里呢就特别的着急，想到自己这个青春易逝的这些好时光马上就要过去了，但是呢好的配偶还没有着落， 所以跟今天的很多的这个女子到了这个双十一的时候这个心情是很像的，所以他说， 你们看呀，说这个梅子这个树上的这个杏啊，都已经剩下这个七成了，有三成都已经落了，剩的已经剩下七成了。但是追求我的这个树是指的是年轻男子，树是众多的意思，就是追求我的这个年轻男子怎么还不出现呢？待其及膝，等到一个吉利的好日子就赶快来向我提亲吧。 这是第一章，他是这样写的。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说，不要有梅其实三兮，哎呀，这个杏树上的这个梅子只剩下三成了，然后已经开始落得越来越多了， 就相当于过了刚刚又过了几天，他的心情更加着急了。对， 他的心情越来越着急，他说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如果今天日子不错就今天来吧。 刚开始说的时候说是良辰吉日，然后到今天的时候都已经开始往后退让了，说那个就今天这个日子就不错，可以今天来向我提亲， 待其今夕，快点来吧。对，然后第三章他说的是，他说不要有梅，就是梅子纷纷的落下来了，请匡继之。 就是这个落得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拿着这个簸箕去把这些都给搓起来，说树上都快落光了，但是呢，这个好的这个小伙子怎么还没有出现呢？哎呀，说这个咱们现在说话这个功夫就可以来了，他现在就说立刻就可以来，这个心情又更着急了，层层递进的，层层递进，他刚开始是良辰吉日，后来到了今天，后来到了这个说话的这个功夫，所以说这个心情是非常的急迫的，所以也是很好玩的这样一个女孩子。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般的印象当中觉得古代的女孩子她们对于自己的情感都是藏在心里的，不敢表露出来，但是这样的一封求爱的诗，它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表达自己的心境，要表达自己我现在是待嫁闺中，我希望有 适龄的男子赶快来向我表白这样的。对，所以他在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是很难得的，因为后来的评论家很多都说我国是一个比较婉约的国度，表达感情的时候都是讲究这个很含蓄的，说像这样的这个大胆奔放的这种语言还是很少见的。 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庙有梅其实栖兮"，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女孩子大胆求爱的事，但是就是说这个梅子，它是只是用了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时间的一个流逝，还是就是是在《诗经》的写作当中的一种特别的写作手法呢？ 诗经呢它有三个主要的艺术手法，就是赋、比、兴。赋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陈述的意思，一般的这个描述性的这种语言，比如说这个其实栖兮，描绘性的这种语言用的特别多，所以这是赋，铺陈的意思。比呢跟现在的这个比喻是很像的，把这个用这个物比喻成那个物，这样子的一个比方。兴呢是 先说身边的一个东西，然后再引出你自己想说的话，所以这个兴用的也是很多的。像这个"庙有梅"，它其实就是一个比兴的这样一个手法的运用。那我们现在这样想到的话，其实《诗经》里面很多诗都是用了这个兴的写作手法，而且是用的非常多的。它可能前面就是写了一个景物，写了一个小动物，写了一个植物，然后呢再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情感。 是这样的哈。对，《诗经》里的这些动植物，然后来比喻这个人的情感，这样运用的特别广泛。像这个"庙有梅，先说梅子"，然后说女子内心的情感，还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以一人在水一方，蒹葭这个也是开头说的是蒹葭，后面是引出这个人物的出现。这样的例子很多，还有关关雎鸠，先用一对小鸟，然后在水边蹦来蹦去，引出来这个爱情的这种 两个人的这种相互的思念。那好，那我们刚刚呢说完了"庙有梅"，又说到了赋比兴的这个手法，那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非常在《诗经》当中非常典型的运用性的这个表现手法的一首诗，也是赵博士刚刚跟我们提到的《关雎》这首诗。我们一开始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诗经》呢，《诗经》的这些《诗经》里的动人爱情呢是 展现《诗经》里的就是爱情的几个模样。那我们刚刚的这首《表有梅》其实分享的是在还没有得到爱情希望得到爱情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其实在这个状态之后呢，可能一个我们就想象啊，是一个女孩子和一个男孩子，他们还没有相遇。那这个时候呢，因为缘分，他们相遇了，这个男生对女孩产生了一定的情愫，所以他想要《诗经》当中的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那男子对女子倾慕的这首诗，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关雎》这首诗。那我们先来让大家听一下《关雎》这首诗的诵读。《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 中古乐之。我们刚刚是听到的是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殷超为我们诵读的《关雎》这一篇。刚刚我突然就想到，其实我们 这是一个非常顺利的，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爱情发生的流程。一开始是渴望见到爱情，那之后呢，男子和女子相遇了，这个时候呢，是这个男子对女子表达了自己的心迹，读了一首《关雎》。那赵博士也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其实这是《诗经》当中的第一首诗，我们可以说是《诗经》当中爱情的最最的源头了。对，《 《关雎》是《诗经》国风的这个第一篇，然后也是整个《诗经》的第一篇。也有人说，《关雎》是整个中国文学里面关于爱情诗的这个之祖。其实它因为是诗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所以《关雎》呢，它写的是男子呢对爱情的美好期盼。虽然呢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然后辗转反侧，特别的受煎熬。但是呢，这个相思的整个的这个心情是很美好的，因为我们经常说，一般在这个爱情刚刚发生的时候，这种相思的时候是最美的。如果陷入了真正陷入了热恋，可能就会患得患失。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在爱情的初期，两个人刚刚相遇， 表达这种爱慕之心，想得又没有完全得到的时候，就是那时候的一种朦胧的感觉。对，就是双方都在萌动的，然后可能原来是朋友，这个时候还爱情未满的一个状态。 对呀，然后他说的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关关呢，指的是这种雎鸠的叫声。其实这种因为这个牵涉到动物学上的知识，比如说这个鸠子， 雎鸠是这个鸠的一种，在古诗里面这个鸠是经常出现的一个意象。有的指的是斑鸠，但是呢这个雎鸠是跟斑鸠完全不同的一种水鸟。后来的后世的很多画家画这些雎鸠的时候，他都我看他们那个图跟一般的这种咱们常常理解上的那个鸠是不一样的。它这个鸠特别有点像那种水鹰的样子。 所以有一种解释说，这个雎鸠指的是捕鱼的鱼鹰，鱼鹰站在水边想捕鱼，跟这个男子对女子的这个追求是有点像的，所以拿这个《关雎》开头。有一点点不谋而合哈。那这样的话，你看这首诗最重要的一句话呢，就是"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又成了千古流传下来的一句话。到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这样说，见到一个窈窕淑女，非常的喜欢，君子好逑。我们刚刚是跟大家分享了《关雎》这一首诗，只是分享了一点点。那在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诗经》当中的动人爱情。那大家也可以关注宋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搜索宋读小站这四个字来

而且意境很美，是一首难得的优美的情歌。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主持人殷超为我们诵读的国风正风紫金这一篇，大家也都沉浸在了他的这个声音当中哈。紫金写的是一个女子对于男子非常的喜欢，但是呢她这个女孩子跟我们刚刚分享的表友梅的那个女孩子不太一样，她呢是比较含蓄的。我在那个我们今天的推送当中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里给大家的推送当中写的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所以这样的一个题目下给大家分享的是紫金这一篇。其实这首诗最重要的一句也是让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就是最后一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样的一句话。 对，刚才我听了之后我就沉浸在中国语言文字的这个美当中觉得不可自拔。这个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和这个后来我们常说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都来自于诗经，所以诗经呢也是我国的语言文化的宝库。我们现在说的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从诗经时候都已经开始这样说了，然后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明清一直地传到现代。 那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也是然后青青子佩就是也是循环往复，有一点点我们刚刚说到的赋榻的艺术手法。 对，这个也是赋榻的艺术手法的运用。这个子衿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是紫金是男子的衣领，就是他的这个衣服的领子。然后另外一种解释呢说紫金是男子这个佩戴这个玉器的这个带子。总而言之呢就是男子身上的这些衣物引发了女子的这种深深的思念。女子想念男子，但是呢又没有直接说，就是把这个男子的他的穿戴都挂在心上来表达这种爱慕的这样子思念的一种心理。 所以现在呢我想哈，如果有一些女孩子想要表达或者暗恋一个男生的话，想要表达自己对他的一种爱慕之情，你不妨在青青子衿这首诗里面去找一些词句来表达，又含蓄的表达，而且又显得特别的有文化。好，那我们刚刚说的是子衿，这个时候呢我们从最初的渴望爱情到已经基本上两个人呢已经是拥有了爱情，彼此在热恋当中的一种思念之情已经在诗经的这三首诗当中跟大家分享了。那之后呢其实在这些爱情当中呢就是有了爱情有了热恋之后可能两个人就要结婚了，结婚之后又发生了一些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国风魏风伯兮这首诗里面一个女子的心声，我们一起来听。 国风魏风伯兮，伯兮妾兮，邦之节兮，伯也直书魏王前驱。自伯之东，手如飞蓬，岂无高木，谁是为荣？其与其与杲杲出日，怨言思伯，甘心守疾。焉得萱草，言树之背，怨言思伯，使我心媚。我的丈夫真威猛，真是邦国的英雄。我的丈夫执长书，做了君王的前锋。自从丈夫东行之后，我的头发散乱像飞蓬。高知哪样还缺少呢？可是又要为谁来修饰我的容颜呢？天要下雨就下雨吧，却出了太阳亮灿灿。一心想着我的丈夫，想得头痛心也干。到哪儿去找忘忧草，种它就在屋北面。一心想着我的丈夫，使我伤心病殃殃。 这是由我为大家诵读的《魏风伯兮》这首诗。 这首诗大家听来可能有一些陌生啊，而且如果大家看这首诗的话，也会觉得有很多的字我们可能不是特别的常见，有一些生僻的字。那大家想要看到这首诗呢，也可以关注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在最新一篇的推送当中，周末节目《诗经》的温软绵长与金庸的江湖世界这个推送当中呢，就有这首诗的完整版，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赵博士，你看我们刚刚就说到，其实这首诗是大家不常听到的，所以有一些生僻的字在读来呢，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是有一些困难的。我当时读的这首诗的时候，也是查了很多字典，然后呢才能把它完整的顺利的读下来。 因为《诗经》呢是先秦时期的这样的诗歌，跟现在的距今有3000年左右的时间，跟现在的时间上是有很长的隔阂的。然后这期间呢，我国的语言文字发生了变化，所以很多字都不知道怎么读了。 对，比如说这个伯兮妾兮，还有邦之节兮等等哈，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首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看一下这首诗，来跟我们共同分享。那我刚刚也说了，这个是结婚之后一个女子她的一个心声，那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表达呢？ 诗经里面有一类诗叫思妇诗，思念的思，妇女的妇，指的是婚后的女子对丈夫的思念。因为在诗经那个时代，就是周朝嘛，他那个战争和徭役还是很频繁的。如果呢丈夫去打仗去了，或者是去服徭役去了，女子在家里这种的分离就会造成这种思念这样子的一个感情的产生。所以这是一首思妇诗，它里面最有名的就是自薄之冬，手如飞蓬。就是自从我的爱人离开之后呢，我的头发就乱糟糟的。特别像蓬草，然后这个蓬呢是蓬草的意思。我常常把这个手如飞蓬理解成有点像那个蒲公英的这个它盛开的时候，然后轻轻的一吹，就是头发乱糟糟的这种感觉。然后下面说的是岂无高木，谁视为荣。难道我没有化妆品吗？不是的，是因为没人欣赏，所以呢我无心打扮。 就像那句女为悦己者容这样， 对对对， 这句话说的一样，就是我的丈夫离开了我，我非常思念他，那在他不在的日子，我已经没有心思去打扮自己了，我打扮了自己我也不知道要给谁看。 对，这是女子的细密的这样的一个相思的心理。她后面还说焉得萱草言树之背，就是我想得到忘忧草。就跟我们现在说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这样子，他说给我这个快给我 找点这个这个忘忧草吧，然后我吃了这种草就可以忘掉我这种相思的这种忧愁在里面。 哇，这个时候感情就更浓烈了，已经不仅仅是我不愿意打扮自己了，而是我为了忘记这样思念的痛苦，我想要找到一种办法来解脱我的这种思念之痛。 对呀，后世的一个诗人叫陆机，曾经写过一首《赠从弟车骑》，他里面也用到了说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于锦。他就是从诗经里面汲取了营养，然后写的是忘归草，跟这个忘忧草是一样的这样子的。 我们就这样一听的话，在解释之后发现这首诗里面的这个女子的心情真的是很压抑，然后她的思念真的是很深很深的，而且通过这样的一段描写层层递进，最后很生动的来描写了一个女人在家里思念自己在外出征的丈夫的一个情景。那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夫妻两人可能是分别在两个城市工作，大家彼此的这个思念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来读一下伯兮这首诗，这首思妇诗，虽然听着有一点点古意，但是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境况是比较相似的。那好，那我们这是说了这个有思妇诗，那在诗经里面还有一个弃妇诗，就像刚刚一开始赵博士跟我们说呢，诗经里面的爱情是酸甜苦辣，真的是有很多心酸的事情，就像很多人在生活当中也会发现，可能结婚之后有一些些这个生活当中的不圆满，感情也不像是以前的那种感情的浓度了，所以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那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卫风蒙》这篇当中一个女子的心声。 卫风蒙，桑枝未落，其叶沃若，须嗟鸠兮无食桑葚，须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与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